once a day. That's right, right.

是清楚

We'll be right back. We'll be right back. 色海呀，自己完美的包围，凝望特别美解救，一丝随寒流跌坠，夜色凝结成寒霜，雾气冰成白雾，难受刺骨的你慌张，前方只有梦不 All right. 悄悄走远，无声黑夜拉卡，无心冒险，微弱灯光掩盖不住渴望，我心跳碎骨点放乱沉淀，脚步悄然擦过的面，沉入未知的夜间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要自由出现， 极限速度写下时间，挥别昨天的旧纠缠，奔赴远方新的起点，开始逃离的画面， 在眼泪里你爸爸转的脚步，听到冰雹的节奏，洗车被火鞋带的泪刷动，我谁天落的之后， 心跳随鼓点狂流， 穿越时空战胜。 自由，穿过灯火再清楚。啊啊啊啊啊啊 Thank you.

来终局，最后一剑在剑里爆发，扬起眼霜，闪日刀光，我用信念穿越风沙。 世界之巅，我赢得最后的明天，不惧强风与凌冽，光芒照亮远方。 先生。